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北京在台湾周边持续增加挑衅和破坏稳定的军事活动，包括解放军几乎每日在附近进行军事飞行，认为做法可能会破坏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繁荣。奥斯汀重申，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仍然致力维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昨晚同奥斯汀举行中美防长会谈。魏凤和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如果有人胆敢将台湾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今晚骤雨减少，吹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周中期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四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落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班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是慢车，龙尾排到富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城活顺处。将军路到落观塘道的支路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上去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跟住提返你一个街道的消息啦，咁就是受到天雨影响，现时来往黄石码头至到塔门，以及是来往黄石码头湾仔至到赤径的街道航线今日都是会暂停服务，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咁就係受到天雨影響，來往黃石碼頭至到塔門，以及來往黃石碼頭、灣仔同埋赤徑嘅街道航線都係暫停服務。最後，環保署提醒你，淘汰歐盟四期柴油商業車輛嘅特惠資助計劃已經開始咗啦，快啲去運輸署申請啦，越早申請，資助額越高。最後，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天雨路滑，記得要小心駕駛。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黄大仙沙田坳村和田楼、葵涌葵芳村葵泰楼、汉山花园九座、土瓜湾澳云峰六座、长沙湾海丽村海明楼、九龙城东汇村汇智楼、牛池湾彩云一村长波楼、寿司郎将军澳厚德村 TKO Gateway 西翼一楼 W101A 号铺、WM 咖啡厅、西贡 WM 酒店 LG 楼、贡村西贡福民路42-56号、西贡大厦 A 座地下二号铺，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11号，六月已经进入接近这个中间，很快脆两个礼拜后就是这个回归的25周年过了去，进入第26年。本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自己的两间政策研究所都是在这40年来都是参与回归 的一些思想和研究的。这个第一间叫做经纬顾问公司，是创于80年代。第二间到现在还在运作的 就是香港政策研究所，他们都是慈善团体，都是为社会服务的。那啊，转眼这个从策划、考虑、思考、听取有关各方面回归的意见，那啊，到这个中间发生一些波折的障碍，到九七的回归，到现在已经踏入第二十六年了。而我亦都从一个中年人步入这个晚年了。所以对于回归，我是好从好积极的、好热诚的、好雄心壮志的准备，到做完咗啲嘢，到后来静静坐落嚟，进入去而家观察回归过程里面曾经做过对嘅地方、唔对嘅地方嘅一啲思考。但系我哋毕竟已经进入回归嘅下半纪，习主席同埋李总理喺最近见到我哋嘅第六任特首李家超生，作了很多欣欣的期待，希望他带来新的思维、新的考虑。那我们每一个香港市民都有这个期待。那至于怎样才做得好，那我相信新一代的我们特区政府的领袖、我们的国家的领袖都会有很多很出色的意见会给他们。因为在我最初参与回归工作的时候，那些领袖人物就不是现在这一批。那时呢接触的就是类似邓小平生啊，后来的这个很多碰到吉鹏飞生啊，前外长啊，一路到老平生啊，一路到这个江泽民生，到胡锦涛生，他们都是呢一代又一代咁非常关心香港的发展。咁到現在，我哋新嘅呢一代嘅領袖，佢哋都係朝氣蓬勃，佢哋都係好積累咗好多國家同埋黨嘅經驗咧，去領導好呢個中國。當然對香港，佢哋有好大嘅責任。喺呢個整個我哋談到香港嘅回歸嘅時候，幾十年前同現在最大的不同，特別是回歸1997的最大不同，就那時呢西方世界呢是對我們有所期待、有所牽引、有所安排，因此呢那個一國兩制顯得呢是非常之順滑，大家都是有一種期待在裡面。但我覺得當中亦都是包括这个所有参与的人那种温柔的心态。咁我记得在97年7月1号之后，咁跟住嚟到碰到的就是这个双十这个辛亥革命纪念日。咁在处理这些东西里面，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足以輻射在今日的，就是我們給多些温柔，給多些尊重，給多些這個兼容的心態。我記得我去見親台灣政府的一些組織，要跟他們談到雙十掛不掛這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過去的這支國旗的問題的時候，我一入他們的會場，他們可能是約定啦，即刻就奏三民主義，同時跟著就支旗打開。因為我自小在香港，老實說我幼稚園到小學初階到小學五六年班，我們都是唱那首國歌的，都是唱那首國歌念總理遺囑，同埋咧對呢個國旗、中山像行禮嘅。咁呢種自細到大嘅反應，去到啦，咪一樣咁反應咯。原來呢個反應事後二十幾年之後咧，佢哋啲朋友同我講， 桂業生你當時入嚟呢個行動就解決咗問題啦。因為我哋嗰陣時希望佢哋嗱，而家到呢個日子啦，最好大家咧有人回歸咗，唔好喺出邊掛呢支旗啦，不如將支旗咧擺入去室內，你哋可以照慶祝，不過要擺入去室內，唔好掛出嚟咁。咁我哋只係去做呢個大家疏通溝通嘅工作。咁亦都唔知道佢哋係有意安排一個咁嘅場景，等我睇下我點表現。而我因為係一個香港人。是一個自細到大香港的人，我們經歷過不同 的時代，對於這些領袖們的尊重，無論是這個以前的中華民國的國旗，到蔣委員長，到毛主席，到後來1953年女王登基，那我們作為學生的，就是跟著那些學校的程序，我們都是行禮如儀的。那所以呢，我哋唔係太多嘅抗拒，話啊，我又好憎呢個像啊，好憎呢支旗啊，咁我哋唔會有呢種嘅，都係跟住行嘅啫。咁小朋友嘛，哦，咁到我就算成熟咗，處理啲嘢我都係用一種嘅態度。咁而家回頭嚟睇，最重要係一個咩咧？係一個用温柔、兼容、接受、尊重，哦，咁樣同各方面唔同嘅呢個諗法嘅人相處咧，我相信總會製造咗好大嘅空間，嚇。所以有人問我話：喂，點解我哋而家國家講到美國問題，好似咁軟弱咁嘅？話好多人話我哋好似唔夠硬正喎。咁我就覺得唔係唔夠硬正，係要適當嘅時間、地點、場景作適當嘅表現。而我哋今日嘅國家同美國係應該先爭取朋友先，嚇，獵槍嘅問題咧，可放低就放低，因為嗰支獵槍唔一定係傷到對方，亦都可能會傷到自己人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談到呢個已經回歸進入去咁嘅下半紀嘅時候，期待今後嘅25年係新嘅一代人佢哋去建設香港嚇，點樣將香港喺新嘅形勢底下融入去大灣區，參與整個國家嘅建設，喺整個國家建設裏邊有共同嘅持份，有共同嘅發展。咁我相信跟住呢25年係一個融入去中國嘅呢個新時代嘅一國兩制，嚇。咁呢個嘅環境咧，唯一嘅唔同嘅就係冇咗初期嗰25年英美嘅一種協助式嘅做法，今後可能係到處都係產生不同嘅困擾嘅環境，我哋都係要警惕，所以點解會將國家安全問題放喺最重要嘅問題呢？我覺得主要就係環境變咗啦。 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是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和内地市场的大门。我们会继续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环境的变在于国际形势的变，在于国内的政治经济综合实力的突飞猛进的变。这个这样的变，大家都是在认识的过程当中，甚至包括我们国内的同胞，他们对于自己国家发展得这么快，都很多人都跟我说，他们都是始料所不及，即係睇唔到國家發展得咁快，咁尤其是十八大以後啊，習主席領導嘅中國咧，更加係有系統、有計劃咁樣樣，將個方向啊作咗更準確嘅調整、更精準嘅調整嚇，油門同埋個 brake 咧係有咗好適當嘅配合。在很多地方，很多文化藝術方面、思想教育方面、國家安全方面，有很多的友門和 BRIC 各個制的配合，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變化，這個變化是很需要我們香港的各界要充分了解這個變化的。而呢個變化最重要嘅一點咧，如果對未來嘅二十五年嗰一代咧，最重要嘅係認識自己嘅國家，嚇，要睇到社會嘅發展嘅大方向，要關心我哋嘅社會要成為一個咧穩定繁榮同祖國同步同向嘅社會，嚇，同時咧每一個年青人要注意發展自己的專業、自己的學習，能使到自己能夠咧呢、這個，無論喺香港、喺國內，甚至你自己去到世界各地，都有好好嘅能力，讓你能夠呢、這個生存同埋建設喺呢個世界。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過去嘅五六年嘅時間，同二零一四年到現在，香港嘅混亂情況，經過國安法之後，應該係有一個相對嘅穩定。而跟住嚟咧，我好相信咧，23條嘅立法亦都係志在必行嘅，嚇。因為國際環境既然咁大嘅波浪，既然處在一種中國喺上升軌、美國喺下降軌嗰個交撞嘅交叉點，咁呢個交叉點，如果是好像上世紀英美的交叉的時候，美國和英國的交叉呢，英國是很順滑地移交給美國的，美國都很順滑地接了過來，因為他們都是英語國家，他們都是基督文化的國家，他們都是西方的價值觀。但是這一次呢，是近這幾百年來最大的一個變化，就是是兩種不同文明的一種交叉，而一個上一個落，嚇。咁呢個就正中呢、這個Professor Huntington 哈佛大學嘅教授喺上世紀八十年代嘅時候嗰本著作，就係、是、文明衝突嘅問題。咁啊，所以好多人都奇怪點解而家對於文化歷史問題咁緊張咧？咁我記得我喺呢個節目都曾經同大家講過，我喺十年前咧，我有擁有一套劍橋嘅中國史新出版嘅時候，同埋一套哈佛嘅中國史。咁當時我睇呢兩套書嘅時候咧，就好奇怪咧，兩套書嘅學者、西方學者咧，都好側重話中國嘅歷史只有3000年。啊！而家中國呢個中華帝國咧，係由3000年左右之前嘅秦帝國開始嘅，所以佢講中國史係講中華帝國史，咁啊係攞嚟咧比喻咧羅馬帝國史，嚇咁啊羅馬幾多年，中華帝國史幾多年，咁啊定格咗喺咁嘅時代。咁我當時睇呢套書嘅時候咧，我自己都冇太留意點解會咁強烈定格喺中華帝國秦時候嘅開始，我都冇咁注意。直到有一位中國學者寫一個附加嘅一本附加嘅 傅業的書的序的時候就提醒，他說希望中國的學者讀書人注意這套書這個提法是有另外一種考慮在裡面的，你們細心閱讀啦。咁我先知道，咦，似乎有所指喎。咁，因為既然哈佛大學牛津劍橋嘅歷史學者都係咁樣講，顯然係西方世界嘅共識啦。咁究竟中國人嘅共識係點咧？咁嗱，咁所以最近我有個資料咧，係嚟到我度啊，本來就嗰度幾有趣嘅，一般嘅朋友就冇留意，就係、是、講到習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9次的集体学习。他是讲什么呢？是讲中国文明历史的研究正引向深入，会推动增强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的自觉和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那似乎呢原来牵涉到对历史的自述的自信。對堅定的信念，同埋咧人家對中國呢個對撞過程裏邊，原來歷史都係一種工具，都係一種講得絕啲就係叫武器，講得溫和啲咧就係一種工具。原來歷史都成為敘述嘅工具。咁所以睇到呢一個嘅學習係第39次嘅集體學習。嗱，咁呢個集體學習咧，有聽我呢個節目嘅朋友咧就會記得，我早在20年前咧就已經談到胡錦濤先生做中共總書記嘅時候，佢嘅呢一個安排，因為胡錦濤先生咧係一向做青年工作嘅，所以佢亦都係團嘅總書記。當佢成為國家領袖嘅時候咧，佢做咗一樣好得意嘅嘢，咁而家一路留到而家都係咁做嘅，就係每個零兩個月就要進行一次呢個請專家學者嚟講課，去話俾政治局7個常委同埋政治局22個委員聽，有啲新嘅知識、新嘅文化、新嘅內容，咁啊。呢20年嚟咧，我哋國家嘅領導水平嘅不斷提高咧，我覺得係同胡錦濤先生揸呢個學習係分唔開嘅，咁啊，足足由佢呢個開始領導嗰10年，做咗好多學習嘅活動，而到第18大之後咧，習近平先生亦都係跟呢一個做法，咁所以咧睇到佢呢次第39次嘅集體學習，佢係請邊個咧？係請咗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嘅主任研究員王毅教授，就呢一個中華民族嘅整個嘅發展啊嗰、那個作咗講課，咁呢位教授咧係從中華文明嘅探源，一路講到我哋100萬年嚟嘅中國人定居喺呢個土地上嘅歷史，10000年嚟中國人喺呢個土地上嘅文化史，同埋呢5000年嘅文明史。嗱，注意下，佢呢度唔係着重由秦度嚟講嘅，係5000年嘅文明史，即係話咧由唐、虞、夏、商、周，然之後先到。春秋戰國，戰國完咗之後先到秦，即係話咧前邊有2000多年咧係唐、虞、夏、商、周，然之後先到秦嘅。嗱，西方嘅講法咧就從秦開始講中華帝國。嗱，中國就唔係從帝國呢個角度講，係從中華文明呢個角度講。咁我覺得睇完呢啲嘅文章，睇完呢啲資料咧，自己掩卷係去思考。似乎咧，好多問題都需要我哋更深思考。 我和你曾同我苦中望，這城市才發光到遠岸。抬頭望，勇敢擔當， 記著成功需苦幹。 如無互助守望， 如何渡過？ 过云雨，常妨碍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好阳光。 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流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回顾任内施政。她说从来没有就推动修订逃犯条例感到遗憾，亦都不认为政府有错失。当年致歉是因为解说工作做得不好，主事官员错失了向市民认真解释条例的机会。他又说一场修例风波反映出表面和谐是没有意思，最终由中央明确指导，果断订立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两大举措，相信日后出现大规模动乱的机会应该大大减少。对于外界批评公务员抗疫不力，要求改革公务员制度，林郑月娥说社会上时常有人想挑拨离间，她认为抗疫工作不是政策上的缺失，而是能力不足。她至今仍然认为香港公务员是一支优秀队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看不到港人的言论或者集会自由有改变，强调是疫情令到市民自由无可避免受限制，疫情过后当然可以继续举办和平合法游行集会。他又说担心如果香港一直未能够与国际恢复往来，会影响国际大都会或者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已经尽了很大努力，期望下届政府上任之后能够快马加鞭处理。林郑月娥又透露，卸任特首之后会继续在香港生活，已经租了地方，没有计划置业。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本港现时有条件与海外通关，与内地通关的条件比较严格，新一届特区政府需要同内地再商讨通关条件，然后决定将内地通关定系海外通关放喺首位。许树昌又话，现时唔需要太担心出现第六波疫情，疫苗仍然有效减低重症、入院同死亡风险。他指出，疫苗接种率相对高，第五波疫情可能有一半市民受感染，社区已经有一定免疫屏障。不過，由於奧密克戎變種病毒的免疫逃逸很強，所以需要繼續提升高危群組以及3至11歲兒童的接種率。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在資深大律師委任典禮上致辭的時候說，資深大律師制度對維護香港法治和司法公義有著重大意義，資深大律師亦都要在維護香港法治和司法獨立方面擔負重要角色。加入資深大律師的行列，意味著處於獨特地位，率領和支持大律師在關乎法治、司法獨立和其他影響香港法律制度的事情上挺身發言。 張舉能又指出，委任大律師和律政人員做資深大律師有如一個認證過程，公眾亦都受惠於資深大律師制度，透過制度清晰和公開地識別業內青英賢才，能夠幫助需要法律服務的人士在延聘大律師時作出有據可依的選擇。今年有17人申請做資深大律師，當中5人獲得任命。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今晚驟雨減少，吹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仍然有驟雨，星期一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下周中期天氣不穩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8%，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去运头塘村。重复一次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运头塘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慢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湾仔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系去到新柳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南田入口方面就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挤塞，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另外，由于天雨的关系，来往黄石码头至到塔门同埋来往黄石码头湾仔赤径的街道航线暂停服务。最后，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天雨路滑，驾驶人士要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大家都要出一分力，实践低碳生活，减少日常的用电量，不用的电器记住要删，冷暖气机咪滥用，出街少搭车多行路，同埋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吃饭一样可以低碳，减少用即弃胶餐具，记得多节约，应该限多简单，养成好习惯，一起减碳排放，目标是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好，大家听完新闻，咁我都好多次都讲啦，我话新闻咧就系微观咗嘅每一个时间点，积累之后就系未来嘅历史。咁啊，头先啊讲到。关于习近平是安排第39次即是中央最高层的人学习。那这个学习班是他这样的，有常委7个 ,22 个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各省市的有关的领导人，部里面有关的高级领导人参加的。所以你那个影像出来看到呢，我想都数埋都有成白送啲歌喺個嗰、那個會議室裏邊咁嘅一個學習。咁呢一次嘅學習咧，教授係講到即係用各種嘅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化學、地理學、物理學呢啲所有最前沿嘅科學技術 去將整個中華大地所發現出嚟嘅嘢而加以分析啊。咁其中當然最出名嘅就係呢、這個最近不斷介紹嘅我哋青銅時期嘅呢個仰韶啊嗰段時間嘅文明嚇。咁啊，即係話咧。中國就要向全中國人民強調，我哋中華歷史唔係好似西方所講由秦開始，秦只不過我哋其中一個高峰，嚇，唔係秦係開始我哋嘅中國。嗱，因為喺西方世界想強調秦係開始我哋嘅中國咧，佢係講清，清就係 China， 嚇。咁於是咧，後來先慈禧啊呢啲咁樣樣即係嘅名黐咗落去。咁但係點解要將秦作為一個開始咧？咁呢度係牽涉到西方世界認為中國係一個集權嘅社會。咁呢個集權嘅社會係由幾時開始？係由秦開始。哦，咁佢唔認為呢個唐虞夏商周。嗰幾千年都係中華文明嘅，嗱咁呢度咧表面上係歷史嘅呢個爭論，其實係一個制度嘅爭論，哦，因為美國歷史好短，佢冇辦法同我哋喺歷史上嚟一較長短，所以所有嘅西方嘅史學家咧對中國就係用呢一種嘅立場。即係秦開始中華帝國，而呢個帝國係一個集權嘅，咁於是咧個焦點就去咗中國歷史就係集權嘅，好咁啊中華歷史咧佢就唔講嘅，所以佢哋從來唔談呢個其他嘅時代。咁我睇到啦，哇！我最初就以為係歷史嘅討論，啊睇嚟咧唔係歷史嘅討論，特別發展到現在美國對中國嘅全面綜合實力嘅對撞咧，我哋就更加感覺到唔係歷史問題，原來係一個政治問題、外交國力問題、綜合實力嘅對撞嘅問題。咁呢一點咧都覺得真係好有趣。咁所以習主席喺呢次學習裏面咧，請呢啲嘅專家係從各個角度嚇，從呢個整個全面嘅角度嚟展示中華文明嘅呢個嘅存在，中華文明嘅呢個影響力同埋感召力，中華文明嘅點樣樣去讓我哋全體中國人能夠知得更清楚，而唔好咧好似即係。唔知道我哋嘅國家係從邊度嚟，往哪裡去嚇，係唔知道呢樣嘢。嗱，我哋當最遠，我哋可以推到呢個山頂洞人啊、北京人啊嗰啲嚇。咁啊，以前我哋講山頂洞人同北京人咧，係三四十萬年嘅啫。咁啊，自從東非嗰邊出現咧呢個幾十萬年前嘅東非人走向全世界，咁當時就喺處爭論緊中國人係咪都係東非人嘅後裔咧咁。嗱，咁中國人係唔係東非人嘅後裔，本來就唔係咁重要嘅事嚟嘅嚇，講親都幾十萬年前。咁但係因為將呢個問題一政治化之後咧，就變咗又唔同咗講法啦。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我自己已經有成三四十年冇去接觸到山頂洞人啊、北京人啊，係幾多十萬年啊咁呢個問題啦。啊，最近又要攞翻出嚟講，原來又係牽涉到呢、這個即係政治嘅對撞問題。咁所以喺習主席嘅呢個學習裏面講，嚇佢係要建立一個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嘅文明研究嘅學科體系，嚇同埋學術體系，建立呢個話語體系，為人類文明嘅新形態、新實踐提供有力嘅理論支持。嗱，咁呢度咧就牽涉到咧，即係原來歷史文明嘅咧，都會牽涉到綜合實力嘅對撞嘅，嚇。咁呢度又提到佢話咧，嚇我哋要講清楚中國人嘅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實現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和人民的底韻，促使世界人民、其他國家讀懂中國、讀懂中國人民、讀懂中國執政黨、讀懂中華民族。咁亦都話要廣泛宣傳我哋中華文明嘅探源工程呢啲科學嘅研究， 教育同埋引導群眾，特別係青少年更好認識自己嘅國家、自己嘅民族嘅文明，增強做中國人嘅志氣、骨氣同埋底氣。哦，又最後又翻到去咧，即係一種宣傳戰嗰度啦。嗱，咁你又睇到咧，而家嘅世界咧，真係翻到我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嘅情況。哦，最近呢四十年本來都唔講呢啲嘢嘅，到現在咧，你講我又講啦，你係談咁樣樣嚟講中國，我又要講翻我哋嘅中國，就變咗好多問題咧，亦都有嗰、那個政治嘅意義喺裏邊。咁所以最近我哋知道。在中國國內咧就強調翻蒙學，個咩叫蒙學咧？就啟蒙之學啊，蒙學就啟蒙之學，就係、是《三字經》啊，呢、這個上大人孔乙己啊，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所有呢啲《三字經》嘅幼兒讀嘅內容咧，最近又恢復翻啦，因為。我在讀蒙學的時候呢，就是我讀幼稚園在香港的時候，我們那時候開筆都是寫上大人孔乙己這樣來開筆的，那時是蒙學，幾十年都不再講了，現在又再拿出來講，所以我覺得個世界是兜兜轉行回轉頭。 港台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呈现《公分》， 今个星期登场人物是孙家栋，中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拓者之一。1967年，孙家栋成为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更加解决了卫星上边东方红装置突然走音的问题。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公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亚洲杯2023外围赛，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 香港队为争取出线亚洲杯决赛周展开激战，第二场柬埔寨对香港， 今晚7:15，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香港球迷可以安坐家中，齐心集气同港队加油打气。紧贴亚洲杯2023外围赛， 紧贴港台电视32， 齐齐撑港队。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记。 纪云和知道向往的自由做不到，决定离开，没想到长意松若善离，只好边食边识自杀的方法，亦想离开前将心中的说话向长意讲。纪云和的表白最终成不成功呢？ 国剧830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亚洲剑击锦标赛女子重剑决赛，香港选手江文蔚相隔4年再夺金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所謂蒙學咧，係由呢個隋朝嘅時候，我哋嘅學者為咗要啟蒙我哋嘅小朋友，咁你知道咧，我哋中國嘅學制咧，係如果係由古代開始，千幾年前開始嘅學制咧，我哋先喺屋企大家族屋企就有家屬家。即係屋企屬嘅叔屬嘅屬，然之後有村學嗰條村裏邊有村屬屬，即係呢個叔屬嘅屬，即係學校嚟嘅。咁啊，嗰度就係用蒙學作為主要嘅教材嘅。咁一般嚟講，蒙學咧就有8本書。八本書咧就係呢樣你大家所慣嘅《弟子規》啊，《三字經》啊，《天地玄黃》啊，《農民編影》啊，呢、這個《千字文》啊，《百家姓》啊，呢啲咁樣樣嘅基本嘅中華文明嘅基礎嘅書，佢俾你認字， 又俾你知道自細到大嘅價值觀，傳播呢個家庭嘅觀念，傳播嗰個鄉族嘅觀念，傳播嗰種勤勞啊嘅觀念。譬如好似啦，黎明即起嚇，就講屋企咧要起身嘅時候就要灑水掃地啦，就要咧執嘢啦，要幫手勞動啦咁。嗱，咁最近咧，我哋睇到中國政府又開始推行到由幼稚園開始要加強嗰、那個勞動嘅教育啦。勞動即係做嘢嚇，即係做嘢嚇，自己綁鞋帶啊，自己要咧擺好對鞋啊。要咧呢個食嘢嘅時候要點樣坐正啊？要執好啲嘢啊！咁由幼稚園嘅時候係教啲乜嘢，到小學低班教啲乜嘢，初中初小教啲乜嘢，高小教啲乜嘢，一路到高中，高中就要準備咩咧？準備你自立嘅能力，要自己識煮飯，要自己識咧打理自己所有衣着，要識得煮做幾個餸，要識得咧打理自己屋企。咁喺我哋香港嚟講，我哋以前咧就只喺女校先有嘅咧，叫做家政，就家政科，就好多名女校校咧都有家政呢一科，即係話咧好多選去有專科裏面讀家政，一個禮拜幾多堂裏面有一堂係家政嘅，咁呢啲都係其實咧係教授咧一種青少年嘅勞動嘅態度。咁最近又開始喺全國推行咧嗰個勞動教學啦，每個禮拜規定咧要有一堂係做呢樣嘢嘅嚇，由幼稚園一路到高中都有一堂係咧呢個做好勞動嘅態度，要執嘢，要清潔嚇，要自己咧打理好自己嘅生活嚇。咁當然亦都有兩堂係體育課，係做好身體嘅健康。嗱，咁大家你睇下咧。呢度係開始出現另一種情況咧，過去四十年已經疏忽咗嘅，就係對我哋嘅青少年嘅體能嘅教育、勞動嘅態度嘅教育。嗱，咁呢種教育，如果你相對於英美咧，如果睇下今時今日嘅英美，佢哋教細路仔係玩槍，十八歲之後咧攞槍就做咗咁多殘酷嘅行動，以及而家大麻嘅合法化，但係我哋又睇到英美嘅故事裏面咧，冚唪都係 Supergirl、Superman 呢一類嘅硬朗嘅人，而我哋過去幾十年咧，最近二十年嘅中國嘅電影故事咧，或者電視咧，就冚唪都係軟賴賴嘅形象嘅，我哋叫做小鮮肉嘅形象嘅。咁而家國家就覺得咧，要矯正呢種情況，唔可以讓我哋嘅青少年處於嗰種即係軟賴賴嘅狀況，嗱咁呢啲咧。是一個基本的生命生活的教育，咁當然其實亦都包含著備戰的問題。你知道在朝鮮戰爭的時候，我哋好多嘅志願軍其實都是來自農村的解放軍，即係轉呢個徽號就去了朝鮮打仗。而在那個時候，我哋中國正是一窮二白，咁啊美國嘅入嚟係迫使毛主席當時要作出呢個反應，咁喺嗰陣時嚟講咧，我哋仲反為喺戰略上優勢。優勢係咩咧？因為我哋窮，因為我哋破破爛爛，我哋唔怕打仗，唔怕呢個同敵人拼。但係今日咧嘅情況就唔同啦，我哋嘅青少年已經經過咗呢幾十年嘅悠遊嘅生活，特別係同呢個美國嘅種友好嘅關係嘅生活，根本我哋嘅青少年完全同冇任何同美國有呢個互相廝殺嘅咁嘅心理準備啊！所以如果你睇下長津湖戰役啊，呢個我哋水門橋戰役啊，咁呢啲朝鮮片嘅時候咧，就真係咧大家殺過你死我活嘅嗱。咁呢個咧歷史又翻去上世紀五十年代啦，所以我就覺得但願我哋都係用好酒嚟歡迎世界各地嘅朋友，唔好用獵槍嚟應付 來自外面的這種的暴力的壓力，這個就是盡量這樣做，但是事已遠為的。因此我們的綜合實力的準備，從國民的體能的準備，從我們城市居民的體能的準備，和鄉村青少年的體能的情況，勞動的態度的情況是不同的。所以因為現代的戰爭，人民都是科技戰爭，很多都是大學畢業碩士博士在那個即係鍵盤上邊啊，進行操作各種各樣嘅武器嘅，咁所以咧情況當然係同呢個上世紀嘅情況有好大嘅變化。但無論點都好，強國強民，少年強，中國先能夠強。咁所以而家中國嘅體育課啊，中國嘅勞動教育課啊，呢啲咧都係家長歡迎嘅。因為家長的確係唔想出現喺屋企所謂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以為牛奶喺十八樓，即係嗰種咁樣樣嘅教育咧，係確實需要矯正。咁因此，我哋從即係國家好多嘅做法上邊啊，我哋都睇到咧，即係個態啊，國家嘅態咧喺處扭轉緊，國家嘅友門家喺邊一度？國家的 BRIC 加在哪裡，我們都應該看到這個是國策的轉變。就是因為這個國策的轉變，而在外面的世界呢，就有一種說法，就認為十八大之後呢，這個中央呢有很多的不同的做法啦，這做法呢就加強威權，加強呢種種他們負面的敘述的事，我不加放大啦，咁呢啲嘢，咁於是呢將好多嘅說話就集中咗喺中國執政黨同埋集中喺中國嘅領袖嗰度。嗱，呢種情況喺上世紀五十年代同樣係咁嘅情況，當時嘅美身處所有嘅資料都是集中攻擊中國共產黨、攻擊毛澤東的，咁同而家咧一模一樣。咁所以我哋呢啲喺嗰陣時走過嚟嘅人，覺得見慣啦咁。有人問關於所謂禁運啊、制裁嘅問題，我話見事得多啦，紅藥水都制啦，仲有咩好可以唔制啫？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但願咧，我哋嘅世界唔好走向大家揸槍嘅世界，而係走向大家互相敬酒嘅世界。但係互相敬酒一件事，自己要國強民強係自己國家嘅責任。因此，當睇到呢啲要加強呢、這個我哋民族文明嘅了解啊、學習啊呢啲嘢咧，我抽開咗其中一種各份政治鬥爭嘅內容之外，我覺得我哋確實要了解自己嘅國家，了解自己嘅民族。因為曾經在大概二十幾年前咧，因為講到東非人的時候咧，我自己在腦裏邊咧都抹咗北京人啊、山頂洞人啊呢啲概念噶啦，即係理解成咧東非人蔓延到全球，所以我哋中國人都可能係東非人的後裔。後來咧講到歐洲嘅尼安特德人嘅嗰個之間嘅抗爭，講到尼安特德人點樣被消滅，咁於是我哋東非人嚟到亞洲嘅時候，係咪就變咗我哋嘅山頂洞人同埋北京人咧？咁本來喺人類學家咧係作咗好多嘅拗撬，好多嘅爭持嘅。咁而家一去到有生物科學，有呢個咁多新嘅科技嘅介入嘅話咧，咁我哋就會更加清楚究竟人類嘅喺全球嘅蔓延係點樣樣。嗱，爭論呢啲問題唔緊要嘅。最重要是拿出个真理的，拿出个科学结论的，无需过分政治化。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泪缓缓的躺下，